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的，所以我每日都向好那边想，个思想调教去好的角度那里，当然是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亚洲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早晨，早晨，小张张坐咗喺度，放松快活人开始。 我系杨仔，放慢过嚟。 自然科学哲学题。 科学哲学 系啊， 你喺边度读噶？ 唔好理。专心。 好。 如果中国嘅蜜蜂系工蜂、黄蜂、大黄蜂，咁美国嘅蜜蜂系乜嘢啊？自然科学哲学题。 咩蜂？几多字啊？ 咩啊？ 几多字啊？ 三个字。 乜乜蜂啊？ 你自己 龙卷风 错，冇意思嘅，你求其讲 咩咩啊？ 种蜜蜂嚟噶， 梗系蜜蜂啦。嗱，听住啦。 大黄蜂， 自然科学哲学题。如果中国嘅蜜蜂有工蜂、黄蜂、大黄蜂，美国嘅蜜蜂系咩蜂咧？或者咩蜜蜂咧？ 蜂大黄蜂。 啊，俾少时间我。美国嘅咩蜂？三个字啊，系咪啫？系蜜蜂嚟噶？英文嚟噶？中文嚟噶？ 你自己谂下先啦。 Telephone。 你睇下佢， 陷入跌入呢个 好痴中。我想谂， 又系你，我本来可以收埋听日嘅，又系你自己留咗嚟我。 好啦，嚟啦。帮手谂谂我嘅，我廿九度嘅温顺系十度84%，嚟啦！The Boys 十点十五分，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白人》，同你讲下今日多云有两成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未来数天一样天晴，日间酷热，耐唔耐落下几阵雨咁啦吓。三小时节目由今开始到晏昼一点钟，外围系列今日喺11点出现，就系、是、走紧暑假尾巴，到底你想有啲咩歌听听？ 棄權。我唔谂， 我有估噶，我估我估龙卷风， 错， 咪个龙唔系 人哋估，人哋估 telephone， 我觉得都应该接近嘅。 telephone 系啊 ，telephone 咯，英文啊嘛，你话 错， 唔 系咩？ 系啊， 咁知啊 ，mini phone 啊嘛，系咪？ 唔系 咩咩咩咩 phone？ 嗱，我开估，如果嗱手机旁边嘅朋友都听住，我真系希望你哋嘅 IQ 水平可以提高。 我就系想我嘅 EQ 水平会提高啫。 我今日 都系问啦，到底如果我 EQ 水平高啲嘅话，我 IQ 低我都冇所谓。 好，听住， 我嚟继续啊。 如果中国嘅蜜蜂系工蜂、黄蜂、大黄蜂，咁美国嘅蜜蜂系咩咧？ 美 开股三二一，美国嘅蜜蜂就系 USB。 哦，美国嘅蜜蜂 USB， 哦， 唔错啊， 几好，几好 ，OK，OK，OK，USB，OK，、okay, okay, okay, okay. 好， 呢、這个好似系啲僆仔， 你翻嚟试下， 好似有一个， 好啊，我要啊， 个僆仔提， 我有抄低啊， 好啊，好啊， 我就谂啊，就 你 我就见过， 你听嗰啲僆仔讲啊，好开心啊， 我就系好差噶， 系、 啊，你明唔明啊？所以咧，我系好惊噶，你俾少时间我，你讲啲嘢， 慢慢 我即刻。我即刻插播啊 ！OK， 好， 喂，喂，嗱，有样嘢咧， 系 争钱要还啦，但系人生有一样嘅咧，健康咧，有一个文章就话啦，喺年轻嘅时候做咗咧，到你大咗咧，第时咧就系要还债，揾到啦，佢系咪？你咪揾到啦， 揾到啦，冇错， 你问咗先， 咩毛啊？最普通 ，normal 毛， 仲有书店买唔到咩书？ 遗书， 错， 秘书， 仲有咧？ 喂，你唔估嘅 IQ 无敌 啊！ 佢好叻啊，呢啲嗬，啲靓仔嗰啲佢好快，唔、知点解，系啊，我怀疑佢作嘅。 咩书啊？ 四、 好多啦，应该 天 书咯， 一面书。 哦 ，OK， 好，咩马唔识跑？ 咩马？ 四、 我知嘅，嗰啲 你用我知嚟 嗰啲，夹啦嗰啲 木马， 旋转木马系啱嘅， 系啦。 好，仲有乜嘢动物系最不可一世？四， 我知， 三 咩？ 冇啊，玩啊咁样，系啊，成日都咩？ 羊咯咩？其实唔系，系马先啱。听马老师成日不可一世啊！好，喂，小朋友头第二啊！ 系啊，真系好可爱啊！ 你 唔紧要，由佢啦，由佢啦。我今日有 quota 俾佢。 你不可一世喎！ 我今日有 quota 俾 佢。 佢 唔系多一世，佢不可两世添，一世都唔够形容啊！ 开唔开心啊？爽唔爽啊？ 唔系好爽，唔系好爽。 咁 你再嗌，再闹佢，闹到爽为止。 嗱，即系 冇留啊，冇留。 有要复还嘅话，你照嘅时。 我知啊。頭先咪就係講咯，有咩要還鐘嘅咧咁樣。嗱，其實篇文章咧，佢都係啲健康文章嚟嘅，其實都要提醒大家，唔好咧以前細個或者年輕嘅時候咧就做咁多，如果唔係第時咧就係要還鐘嘅。 哦，即係有嗰啲係嘛，即係唔好曬太陽啊，唔好夜瞓啊， 係啊， 即係唔好係啦，係咪係咪嗰啲？ 班 friend 啦， 如果係鐘嘅咧就唔好講。 即係食煎炸嘢啊！ 飲多啲水啊！ 喂，但係有啲嘢咧，你係一定會做 like 話。其中一個咧，嗱，佢除咗佢講量啦，即係唔瞓啦。 哇！ 仲要 做咗兩樣啊！ 嗱，曬太陽佢冇，不過我覺得曬太陽都係一個要還鐘嘅 item。 唔係，你可以曬太陽， 係啊， 但係你一定要搽防曬，尤其是係而家。而家嘅太陽同以前係唔同嘅， 冇錯， 係啊，好毒啊！而家 另外有一樣嘢，我諗你一定有做過，就係兩餐撈埋一餐食，你會唔會㗎？如果唔係，會有嗰啲咩 brunch 啦，即係話瞓到好晏晏，跟住一點鐘，甚至咧可能一日只係食一餐，但係嗰餐食得好勁，你有冇㗎？ 細個嗰時候唔會， 唔係做嘢，多數因為做嘢， 係做嘢嗰時候，你講緊已經大個啦嘛， 係啊， 大個你先至會兩餐隔一餐啊嘛，細個唔會， 係啊， 咪就係咯， 細個 淨係翻學玩，唔係玩同食嘢，係 啊， 呢兩樣嘢如果冇咗一樣嘅話，我就 仲有瞓覺， 係三樣好都計係。所以如果係嘅話，我唔中意食嘢都唔食，唔會啦。 除非而家啲人打機打到天昏地暗。 系 就会唔食嘢， 有啲人会嘅，即 系 对于食嘢呢样嘢好求 其， 求其嘅 食嗰啲方便面啊咁。 方便面啊，甚至我见有啲人咧食包薯片就当食咗饭啊。 你老婆啊嘛， 你可唔可以唔好讲出？ 唔系 你 都知啦， 你煮过 佢唔煮饭啊嘛，所以你好嬲啊嘛。 所以你要买外卖嘛？ 咪系咯，你又好羡慕 我 哋。我 要买一个饭盒分两餐食啊嘛。 又羡慕我哋有汤饮咧。 下一个 未讲完喎，你头先咪好爽嘅， 爽爽唔爽？你而家爽唔爽？ 未到爽。所以你 惊 咧， 你呢个 animal 啊， 系啦，好，你继续。 另外咧就系经常喺缺水状态，但到而家咧， 系啲人懒饮水。 到而家我都系， 咁咪讲咗咯。 我好少会专登提自己饮水，我谂你都系。 唔系啊，你有饮啊？ 系啊，有个樽喺度。 咪就 系 咯， 少量 就乱乱棒棒个樽。 我几时有乒乒乓乓啊？ 有啊，你啊， 唔系佢系比较多声嘅，即系其实佢做乜嘢嘅话咧，你听到你就知道佢做紧咩啦，饮水啊，系啊，拣 CD 啊， 你放落 去，系啊，嗰啲咧咁样，唔系佢扭嗰啲嘢系突然之间你会得得， 唔系佢饮水扭实啦，佢再松发佢， 系啦， 再扭， 冇错，冇错， 好，你继续， 爽唔爽啊？ 都未系， 佢冇咁易爽噶，好难爽噶， 爽身粉 咩？人好难。 下一个 好， 经常饮好甜嘅嘢，嗱呢个我真系唔会， 我细个会， 我好怕太甜嘅，尤其是而家好兴嗰啲咩手摇饮品咧，我成日觉得使唔使咁大杯啊？身边嗰啲人成日买嗰啲咧， 嗰啲好甜， 周总嗰个樽， 成个樽， 成个樽咁高， 系啊系啊系啊。 是的，我身边人喜欢喝这类的手摇饮品， 你说他们啦。 你会觉得太大樽？为什么现在坊间他们要买这么大杯饮品？ 关你什 么事？贵， 有些人是买了之后是喝一日。 啊，是啊。 有很多那些 OL 是。没错，买之后放在那里就喝一日的。 喝一日。 是啊，真心。 等他出晒 冰，又 忘甜。 所以其实你是啦，没错，因为他们有时又哇，但是我觉得就是每一次当你去 order 这些手摇饮品的时候，实在太多选择了。 是啊。 小冰。 少甜，正常 甜，正常甜。 我都話我第一次嗰個跟人哋去買咧，我都要感受 啊！ 哇， 你冇問咁多問題好唔好啊？ 係啊，真係好多嘢搞。 好似你咁樣，翻嚟做節目咪好咯？又問咩黃風、東風、大風乜嘢真係？ 係邊個頭先一早問我？ 有冇問題啊？ 係啊， 我認我衰。 OK， 繼續。 继续啊！ 长期使用一啲伤害视觉嘅嘢，以前就话我哋睇电视啫，而家唔系，而家啲人唔睇电视嘅，而家唔睇电视变睇手机，其实仲伤。以前啊，睇电视咧，大家仲记得要挂个镜喺度，因为话嗰啲咩辐射啊， 你唔好再讲古时嗰啲嘢啦。 你挂个镜反辐射啊？ 唔系，以前系有嘅，有一块蓝色嘅嘢喺你前边嗰度遮住噶嘛， 啊啊、 电 脑嗰啲 mon， 电脑 mon 后来都有，有一块嘢。 咁而家咧就，而家咧就兴咩咧？兴戴个眼镜嚟反嗰啲咩蓝光，你哋。 你興啫喎，我點會興啊？我唔興。第一，我真係夜晚我唔睇手機。 嗯， 係啊，咁咯，劈埋。我反而細個頭先啊，咪咪講得啱。我細個飲嘢好甜啊。 嗯。 凍又係甜，熱飲又係，哇！甜到咧，我媽鬧我。 啊，都係嘅。 糖好平啊！ 以前可能飲咖啡或者奶茶，你會擺一包糖噶嘛？ 係啊， 係啊。但係唔知喎，年紀大咗嘅話，你 一包碗都唔要。我連熱檸水、熱檸茶都唔落。 我連奶都唔落誒。 啊，我都唔落。係 啊，以前你就話奶又落啦，糖你又落啦，但係而家就係乜嘢都飛，係 啊， 飛沙走奶，係咪叫飛沙走奶？ 係， 我冇講錯。 係叫飛沙走奶，茶餐廳純語。 古时啊，我明白，我讲完之后，自己嘅心虚虚。 你估我唔可以啊？我适应你。 嗱，我肯定，如果一阵间我哋同嗰啲啊后生嗰啲去讲，佢就话冇错，我要奶茶飞沙走奶，讲咩啊？ 系啊系啊，佢以为飞沙走奶系一种饮品。 系，喂，但系唔知点解我哋对呢啲咧多多少少都知啊。靓仔知系白饭啦，系嘛？ 佢哋我谂听下听下就 知。你有冇听过拿住啊？ 有五啊嘛， 系啊，即系你整会识嘅，去得茶餐厅。 系啊，嗰日我同个小朋友讲啊，玩呢啲手势咧，即系手指做数字咧，好多佢哋都唔识啊。 你整一个嚟啊？ 嗱，一二三四五系咁样， 嗯， 即系拿住啲手，六就系好似牛角咁，七你哋 系咩？佢哋而家唔玩呢啲啊？ 七 唔识 哦， 唔系啊，七我系呢一个，哎呀， 七咯。咁八咧，八系咁样。 嗱，我嘅八就系咁样倒转，即系手指公同埋食指倒转。 你以前做开啲咩噶？成日同人哋讲数系嘛？ 唔好问我嘅出身， 八千蚊。唔系我嘅意思系好高尚嘅职业，你明唔明啊？同我落八千蚊。我如果是我就死了，我以为你要七千万。 我都不懂看你这个。 我不懂看我以为 我只是六 九就是 六九就是 九 九就是 九 九就是 九九就是 十 九 就是 九 十系饮， 开大十系开大， 系喎呀！而家嗰啲后生仔唔识呢啲噶啦， 系啊，即系我哋倾开咁，佢哋诶几得意， 嗯， 系啊， 系 呢啲手势，好似系以前某啲行业嘅。即係手勢嚟嘅， 好似話譬如可能你要講一啲 暗語 數字，譬如可能買海鮮，你唔想俾另外一家人知道係幾多，就總之佢就係咁樣咯。有啲係 啊， 好似你打排球咁樣喺後邊嗰度七。 其實嗰個係咩意思啊？ 我唔知啊，我從來都唔知。但你見到佢一定喺前面，佢又係俾個手勢你，係咪叫佢開波？打去嗰边嗰个七号仔嗰度咁样咁意思，我从来都唔知，但系一定有手势噶嘛。 系啊，但系开波嗰个会唔会听佢讲？ 原来佢嬲佢系咪？就你叫我打出，我边打？我会。 其实嗰啲手指系闹佢， 打得咁差。 系啦，佢如果佢想闹你嘅话，其实我应该俾咩手势嚟咧？ 你自己中嘅嘢，你拣你拣。有啲咩手势最啱？ 嗰個係好世界性的我想你有一個專屬嘅手勢。 Global， 淨係屬於馬老師 好， 我諗一諗先，係一個專屬嘅手勢。 好 啊，我有做嘅時候嘅話， 就係鬧我啦。 係， 你會好攰。 手勢唔會， 係 咪？好啦，十點半啦，咁啊，今日咧嘅我個系列咧，抓住尾巴就暑假 尾巴嘅歌曲， 係啦。咁啊，暑假到底已經嚟到尾聲啦。其實我如果一般以前學生咧，就已經要瘋忙地趕緊嗰啲作業。 未趕下禮拜先趕。 未啦， 係啦，仲有 起碼29號先。 係啊，仲有一個禮拜六日都傻， 唔係玩到咁盡啊！ 我哋唔好同啲好學生講嘢。 我好憎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协二十条出租屋邨十月起加租一成，但系会宽免头三个月加幅。房协总监潘元访话，加租之后超过六成租户俾多咗嘅租金系要少过230蚊。潘元访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有提到，房协二十条出租屋邨当中，超过一半高过50年楼龄，涉及的维修开支越来越多，对房协财政构成压力。加上屋邨提供综合服务，每年开支大约7000万，即使今次加租，未来仍然要面对亏损。房协今年会有融资安排，并且在短期内公布。同时，房协亦都考虑出售部分非核心投资物业。另外，房協今年4月起要求第一批1900個富戶政策適用租戶申報物業、入息和資產，收回超過99%的申報表，有大約13戶主動交回單位，包括4戶清楚表明在香港持有住宅物業。深水埗深旺道和东京街西交界有水管爆裂，水务处确认涉事喉管是一条直径800毫米的咸水管，因为这样暂停相关喉管部分的供水，并且进行紧急维修。受事故影响，深旺道往美孚方向近东京街西的快线需要暂时封闭，以配合紧急维修工程，现阶段无需要暂停邻近用户的冲刺水供应，但是部分用户的冲刺水供应或者会出现水弱的情况。水务处说，工程人员正是全力抢修，以尽快恢复相关供水管的运作，并且重开受影响的行车线。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今朝7:38发生5级地震，震源深度15公里，目前未收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地震发生之后，库车市消防救援大队、地震先遣队出动4架消防车，一共20人到地震灾区勘查灾情，其余各县市亦都派出16架消防车，一共80人在营区集结待命。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29点，升36点，总成交金额34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53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175点，跌5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18.78元，升1.26元，友邦保险53.45元，升2.05元，腾讯控股371.8元，升2元，京东集团104.3元，升0.9元，药明生物10.48元，跌8.8元，美团106.1元，跌0.6元，快手39.6元，跌4元，石药集团5.15元，跌5.3元，阿里巴巴80.3元，升3.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4，日元145.47，瑞士法郎0.852，加元1.36，人民币7.136，英镑对美元1.309，欧元对美元1.114，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5。日经平均指数报38190点，升239点。港金报2336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503.69美元，卖出2504.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噶，咁揸车朋友可以行翻呢段路。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就畅通噶，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去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油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七咸道北去尖沙咀啦，龙尾就新楼街。咁另外提一提你啦，由于受爆水管影响，喺深水埗嘅深旺道噶，去美孚方向近住东京街西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就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坪石，同埋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从未期待过。 又要爱又怕得不到爱，一场庄腔作势以虞我诈的爱情攻防，究竟哪个才是最后赢家？蔡文静、韩东君，风情月意，国剧830庄腔启示录，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哇，四楼姑妈，你知唔知古语有云，天有不测之风云，下一句系咩？ 我知系人有旦夕祸福。 错，天有不测之风云现今版本下一句系人有沙士好头痕。 阿肥强，你讲得好啱啊！大家如果遇上恶劣天气又唔知道点做嗰啲预防措施嘅话，到时真系好头痕噶。如果想知多啲关于如何应对恶劣天气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恶劣天气工作要小心，确保安全，人人都放心。我系邓思朗。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在香港有没有发现有些铺头在这里很多很多年，但你又从来都没有入过去，不知道里面收埋些什么故事的呢？就等我黄心美带你走入一间间本地老字号，发掘一个个充满人情味的香港故事啦。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老店情未了二》，今集走访中环盛记大排档，细味香港大排档的兴衰历史。 今晚7:35，港台电视31。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噶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至1:00，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高家无量，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10:08翻嚟我哋嘅节目啦！记得一阵间11:00后有呢个爱会系列，同埋喺12:00有寻找爱的故事嘅。今日多为两阵间就要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翻嚟啦噃。我想问大家嗱，做过唔同嘅公司啦，今日见到讨论区咧，一个人就话：呢间公司咧真系好唔合理哟、哦。咁样，你知唔知佢做咗乜嘢咧？嗱，其实每一个人咧有叫食饭时间啦，食饭时间系咪完全属于你嘅咧？当然系啦。咁咧呢个人咧就利用食饭时间咧，咁可能每一个人咧嗰个生理时钟都唔同啦。啊，硬系觉得食完饭咧。有少少中眼瞓，咁咧就趴喺台嗰度瞓觉啦。但发觉咧，佢试得一两次之后咧，有一日咧俾老细捉入房，佢话：喂，唔可以喺公司里边趴喺台瞓觉噶，咁咧系好影响嗰、那个即系大家嘅感觉，同埋即系睇落有个人趴咗度瞓觉咧，系非常之唔好。于是佢就喺讨论区就话：，唉，我觉得呢间公司咧好唔合理啊！明明自己嘅时间，两位系点睇咧？你有冇喺不同嘅公司咧都感受过唔同公司嗰种嘅松紧啊，或者对员工嘅态度咧？你首先觉得 你讲先，你讲先，点解你会拣呢一单嘢？ 因为我真 系因为你觉得系， 因为我见过。曾经有一位同事咧就系咁样，好耐前，冇问边个啊，经常咧就喺 电台、 公司啦，总之系啦系啦，佢亦都好中意咧就喺佢好快嘅食完饭咧就会用，譬如一个钟嚟食饭咁算啦，佢好快咁食完咧就会大部分时间咧都系 瞓觉， 瞓得好冧嘅，系啦系啦，咁 就食饭时间。 系啊，食饭时间， 食饭时间有乜？ 嗰阵时咧系冇人话佢嘅， 系咯。 嗰间公司 食饭时间咪冇问题咯。 但系呢个唔得，呢个公司嘅老细唔中意，就话好影响嗰个感觉。 呢一位同事，就你讲紧呢一单 case 嘅话，系佢都系用紧食饭时间， 用紧时间，佢自己就系觉得呢个时间系我嘅时间，点解唔可以？ 办公室你个办公室系内部嘅办公室，唔使对外噶嘛，即系我觉得冇乜所谓。 定系嗰啲而家嗰啲咧，即系嗰啲 partition 就系间住，咁会唔会咁样唔系几好睇啊？ 如果公司你 reception。梗係唔好瞓覺啦，但係如果你喺裏邊， 即係冇乜人見到，冇外人見到， 冇 外人嘅，係啦，咁有啲網民都多支持佢嘅， 幾好啊呢個。 甚至咧有個網民就話：我公司啊，直情咧到咗食飯時間咧係會較暗啲關燈， 有啲熄燈添啊，係 啊，佢話等你咧可以 環保啊， 舒舒服服。 我見佢公司係有人攞埋啲尼龍床出嚟。打開嚟瞓， 咁又唔好，咁又未必，即係人想去到咁極致，即係我覺得如果喺自己個位嗰度，譬如可能趴喺度，咁樣都 OK。 我覺得都係一種關心嚟嘅，咁可能即係個老細就話：你其實咪唔夠瞓啊？你不如早啲瞓啊！咁咁 唔關事， 係啊，咁 食飽飯瞌一陣啫，唔關嘢咪夠唔夠瞓先。 係啦係啦，即係咁 咩啊？即係你話呢一個，你而家講嘅呢一個 case， 佢問佢你會唔會係 你咪成日 夜晚唔夠瞓？ 係 其實佢會係關心佢啊，出自於關。心咋，但系有时有一啲嘢嘅就 系 言者无心而听者有意啊嘛， 你就会佢， 因为你会觉得嘅就系老细同我讲啲咁嘅嘢，会唔会其实佢系斥责我 ，instead 嘅就 系 关心我，咁、 啊、 所以佢就会觉得嘅就系话呢番咁嘅说话就喺度话，咁跟住佢又要将佢摆上去俾大家，即系、究竟系俾啲意见佢咁样，咁、我觉得就真系好少好少事咯，你哋两个倾掂佢咯， 系 咪啊？ 另一樣佢自然演繹到老細叫佢早啲瞓早啲休息係、嗯、你早唞啦咁。 又或者會唔會係呢一樣嘢只不過係一個撳著咗嘅位啫？可能平時佢個工作表現都有問題啊？會唔會啊？ 平時都已經中下中下。 又或者就係做嘢可能真係會好慢啊？又或者成日都叫佢打喊路啊？咁可能見到咁樣嘅話就咩啫？即係我哋當然啦、啊可以將佢無限延伸嘅。 係 啦，但我覺得始終若果你話你同個老細之間有啲咁樣嘅嘢嘅話，我覺得你不妨可以問佢咯，係咪啊？如果我要休息嘅話，我可以喺邊啊？ 係啊， 係咪啊？ 我真係要搏喺度瞓。 係 係啊，因為我想我陣間晏晝再起勁啲、嗯，我都冇所謂喎、啊。 休息。 首先有一樣嘢，我諗我哋要傾一傾嘅就係話，即係如果你係within 喺呢個 lunch hour 嘅時候啊，即係譬如可能你一點鐘到兩點鐘，我喺留喺 office 嗰度食飯，咁其實嗰段時間係咪屬於我嘅？ 絕對係， 絕對屬於你。你個鐘頭係你噶嘛？ 嗱，即係呢個大家我哋都認同啦。好啦，咁係咪做咩得？ 係啊。當然你冇賭錢啦，即係正常你喺度黑白陣，我覺得 OK 啊， 即係冇需要到其他人。 我覺得有啲嘢咯，即係話 係 咪？好啦，咁再縮細嘅範圍嘅就係，如果我喺我自己嗰個位嗰度，我恰一恰嘅話，得唔得？ 得。 我都覺得係得㗎， 我都覺得係得，但係我覺得都要睇下究竟係點嘅。 係啊，如果瞓到 即係如果你瞓 醒啦。 有啲网民就系咁，你咪太大声，你咪太大声咁样都。 咁就有啲唔 系啊，因为佢大大声嘈醒我。 唔系，有时你真系唔好介意，因为其实有啲人咧系特别对啲可能声音 啊， 有啲味道啊，或者系有某啲嘢咧，佢真系特别敏感嘅。 同意。 佢唔系想嘅，但系如果你话你真系你以为你觉得啊自己咁样都，我都唔系好夸张啫。但系对于人哋嚟讲嘅话，系用放大镜嚟嘅放大，佢唔系专登。但是他的人是这样，因为其实我们都有讲过，现在是成日都在讲你是不是属于高敏一族、嗯、有些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他去到某个地方的话，他是特别容易猛的，是因为其实很 着他 好慘嘅，即係可能係一個人哋一般人都係能夠接受到嘅一個分貝咁先算啦，啲、嗯、音樂咁先算啦。至於佢嚟講嘅話，佢會覺得好似啲貓咁啊，係好大聲啊，嗯、所以佢就會產生有一啲嘅反應嘅，就會係個心卜卜跳啊，個人好猛整 啊，要離開啊。你必須要諗下佢會唔會係呢一種人，係咪啊？即係你喺一個公共嘅地方，雖然話係一個辦公室，但係都係好多人大家同處一室噶嘛。有時要 consider 一啲。是吗、就是、要关心一下人其他人的感受多一点。 我老师就走埋去，你是不是高敏人呢、啊 唔係，我只不過係咁樣講啫。 其實咧，你唔需要人嘅，咪由佢瞓咯。 因為我有時我會成日都講嘅就係，即係 Michael 成日都揾到有好多喺網上面成日都講嘅嘢，我哋真係覺得係雞毛蒜皮嘅嘢，你明嗎？但係點解有某啲人嗰個反應咁大咧？喺 office 裏面有好多嘢，你真係要讓下噶嘛？ 係啊， 係嘛？即係你讓我少少嘅時候，我讓你少少。但係點解嘅就係話，成日都會不斷咁樣有呢啲咁樣嘅遠性嘅新聞嘅投訴，所以我就喺度諗緊，我就其實會唔會係？因为真的有一些人他就是比较高敏感度一些，在一般人的状况来讲的话，那样东西是能够接受，但是对于他来讲的话就是比死更难受咯。 定因为那个办公室很小啊，那张台只有一块仔啊，我 在那里。又或者好像你所说，可能他睡相真的比较即是是不是咁雅观咯、啊？吓，楼上水啊，嘈巴闭啊，咁 嘈。 咁可能佢真系唔中意咯。老细体验觉得好核突咯，即系唔知，即系一百个原因吓。咁总之大家包容一下啦。其实一间公司做嘢就好似屋企人咁，系嘛，日日对住， 又唔至于屋企人。我觉得或者我大家可以好好地咁样去谂下，即系人哋其他人嘅感受，同埋点解会咁样咧？哦，即系好小事啫嘛， 小事小事， 系啊， 芝麻咁 唔使。咪又系咯，唔好瞓咯。又或者戴嘅就嗰啲咧，啲眼盲戴咗嗰啲眼镜咯。 仲有屋企人都未必好嘅。 crazy for you. 网上情，人生是你自己的。弘一法师所讲的说话，关于人生，今日同大家分享。凡是你想控制的，其实这些物件都控制了你。反为当你什么都不要的时候，天地万物都是属于你的。在生活之中，我们经常试图掌控一切，但是经常都被这些想法束缚。当你想控制一切，你就会失去真正的自由。当你放下执念，不再外求，拥抱生活中的不确定性，拥抱生活中的变化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情就会变得轻松好多。人与人的遇见是因为有债要还，人与人的离开是因为债已经还清。前世不欠，今生不见，今生相见定有亏欠。缘起我在人群中睇见你，缘灭我睇见你在人群中。这一世当遇见了，请好好相爱，不负遇见，不负亏欠。不要怕失去，人始终会失去很多东西，失去的本来就是不属于你，也不要害怕伤害，伤害你的人，伤害你的事，都是注定的劫数。有些人你以为错过了遗憾，其实可能只是躲过一劫而已。人不要太贪心，不可能什么都拥有，亦都唔好太灰心，你唔可能乜嘢都冇嘅。所愿所不愿，不如心甘情愿；所得所不得，不如心安理得。你信唔信世界上有啲嘢你做唔到系保护你，有啲人你遇唔上亦都系保护你。别抱怨，别生气，所有嘢都系有定数嘅。得到未必系福，失去未必系祸。人生各有道口，各有各舟，有缘躲不开，无缘碰不到。你的人生是属于你自己，万般滋味皆是生活，千般体会方为人生。今日的你过得好吗？希望你能够掌控自己的人生，争取到你应得的所有快乐。 那星点解要照耀？千秋也未疲倦， 唯怕海漆黑里寂寞，星光给慰藉半点。 问那海。 山孤单与寂寞，海风给慰问每天。 一生中总有寂寞，点样将痛苦得断？海风解我心里闷，星光解困。Thank you. 不足与战乱，忧伤将快乐盖掩。 问世间点解有战乱，千秋也未停断。 为野心心中有霸念，千秋将快乐盖掩。 杨耀聪， 手下留情，梁礼勤，阿一，德国人， 一台两大王牌，叫埋 Michael C， 八月二十五号黄昏六点， 齐集中环街市， 陪你 pop up 烧烧暑， 哇，爽啊！ 热到弹起，乐区陪你， 香港电台新马泡泡。 好啦，轮轮一台嘅试下快乐咧，同大家心一 pop up 嘅。有时谂翻咧，喺电台咧，虽然喺电台做节目，但系出咗咧喺户外嘅地方咧做，所以有另外一种感觉，好开心啊！可以即系面对面咧，同各位朋友咧 say hi 啊，讲嘢啊，倾偈啊，系好开心嘅。咁啊，支持下咯，中文街市啊。好啦，翻嚟就系呢、這个。爱好系列嘅找住暑假的尾巴，关于暑假，大家印象中咧最记得系乜嘢？ 暑期作业， 暑期作业， 仲有就系、是、暑期工， 仲有买书包书。 哇，好开心， 好开心啊！ 我嗰阵时系出醒噶呢件事， 系啊系啊系啊，嗰间、啊啊、书包而家唔喺旺角咯。 是咩？ 唔喺旺角啦， 系啊， 二楼嗰间啊嘛， 系啊， 卖教科书嗰间啊嘛。 仲有嗰阵时要买二手书啦， 系啊， 系啊，要搵啲二手书啦，搵啲、啊、新版嘅、啊、改新版嘅书啦。 攞住个书单，啲人一去到咁啊，话妹妹过嚟啊，睇下张书单咁样样。 好开心，好开心。 系啊，买旧书， 有时会买二手书嘅。 系啊，我都买过。 同埋买二手书之外咧，你会唔会将自己啲书咧都卖翻出去？ 有啊， 其实而家都有呢个途径嘅。即系、 啊、 当然你本书唔好烂烂残残先啦，系嘛、 啊？咁唔会，都唔揭，点会烂烂残？ 唔系嘅，有时都会写啲自己心声喺度。呢一堂好闷， 呢一堂继续好闷。 咁我谂个买家唔会 check 你有冇写住呢一堂好闷。 但系即系放暑假，放完暑假准备开学，真系好开心。 系啊，开心嘅。 又整到校服啦、波鞋啦，乜乜乜乜，同埋第一日翻到学校咧、咦？ 同边个同班？ 唔认得噶啦。 系啊，又或者一啲男仔突然间，点解扯高晒成个人嘅？同埋讲嘢把声变咗，人似人鬼唔似鬼咁样。有时你哋啲男同学咧变声之后，把声真系好得人惊。 半变一半未变一半嗰啲啊嘛。 系啊，咁样啊，阴阳走走地啊。 但 有 冇试过 变声噶？ 有，梗系有啦。 以前啲把声唔系咁噶，系嘛？高音啲嘅系嘛？ 唔知啊，我谂系高音，高音啲嘅。 高音啲嘅， 系。 即系讲嘢系咁样啦，系咪？ 可能都系啦， 好似曾志伟咁样啦。 又未去到佢嗰、那個那個 level， 係、哎、啊，曾志偉咁樣真 係， 佢冇變過聲，定係佢以前講嘢唔係咁樣嘅？ 佢以前係做高啲啊！喂，所以話佢配音過都，我配音而家好犀利，配翻呢啲聲都好犀利。 曾志偉好容易嘅，唔、啊、知點解一上到佢身嘅話就講咩都得。 係啊， 係啦、啊，暑假暑假好開心，好多回憶。咁啊，暑假裏邊咧有啲咩大家仲係想做嘅咧？抓住呢個尾巴一翻嚟，愛好系列就係講呢一樣嘢啦。啊！ 唔係，真係暑期工就好開心， 暑期工開心，暑期工 好開心， 係啊，冇錯。 你有冇試過同同學一齊做啊？ 一定要同同學一齊做嘅，暑期工好少自己做，唔會自己一個真係翻工噶。 我真係試過啦， 真唔會。 我喺公園翻工添啊！ 公園 係 啊， 公寓啊， 點解公園翻工 點知你啊？ 好，估一個開心嘅電台節目五個字， 用一個字形容李麗蕊。 風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替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强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100分。Yeah!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 梁继章、李丽蕊、 马小强、阮仲仁， 放松快活人。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放松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星期四爱好系列马上开始咗啦。其实咧，而家虽然咧都仲系叫做暑假嘅尾巴啦，其实咧，亦都依几日咧叫日间酷热啦，但系黄昏嘅时候，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咧？嗰个感觉已经系好有初秋嘅感觉。 已经冇开冷气啦 ，系啦，即系嗰个清凉嘅感觉已经 是，所以24节气真系好准，立秋之后已经 feel 到，你咁觉得啊？ 今日处暑， 今日处暑啦，系啊，争秋夺暑啊嘛， 冇错吓， 你好叻啊！ 你教我噶，你叻啲， 争秋夺暑 系咪好开心啊？啲夸夸团出晒嚟， 边个争啊？ 好，边个抽啊？边只小姐？ 手边个？ 其实对于我哋翻工朋友嚟讲，暑假就即系冇乜特别暑唔暑假啦。但系对于学生嚟讲咧，我觉得暑假咧真系 好 好地系享受下。 大人都有暑假，因为你屋企有小朋友嘅话，就系要系咪啊？即系你要跟住暑假先带佢去玩啦。 两个暑假啦， 两日啫。 系啊， 系啦。我希望咧呢个暑假咧，大家可以继续利用落嚟嘅日子咧，再去出下门。我嗰日咧喺呢个西贡食饭，出门意思即系离开屋企去下啲嘅。 离开屋企。 喂，唔好讲笑啊！而家有啲人真系完全唔出街噶，放假咧在屋企啊，即系大人细路仔都有呢啲嘅吓。咁我 你唔好讲你自己屋企啲嘢出嚟啊！ 好啦， 又讲自己屋企嘅嘢出嚟， 将嗰啲嘢吐翻落我度。 唔知啊，嗱 你 我估嘅咋，我估嘅咋， 你交个波俾我，你交个波俾我先。 爽 咗你有咩 爽？ 诶，嗱，我准备进入爽嘅状态，你窒住我。唔記得咗啦，算啦。 我嗰日咧，我嗰日西貢咧，我突然間咧，喂，真係有噶嗰啲叫做叫撩大家嗰啲啊，喂，釣墨魚釣墨魚出墨魚出墨魚嗰啲 撩大家，你真係好耐冇出過街啊！ 唔係我好耐冇去過嗰一區啫，係。 喂，有冇撩大家嗰啲啊？我想去出墨魚啦， 撩你乜嘢得 㗎？出墨魚咯，即係好多嗰啲喺度。即系嗌晒啊咁样，喂，出埋鱼，出埋鱼嗰啲咁样。 哦，即系你去呢个西贡码头， 系啊， 就啲鱼家，系啦，就问下你想唔想打鸡。 嗰日因为本来想去食一啲嘅浪漫晚餐，所以冇去到。其实我觉得系可以嘅，不过 喺个船嗰度都可以噶。 我又冇问清楚佢个收费。 喺个船嗰度揽住食浪漫晚餐。 唔系喺个船嗰度食佢有啲船家。 捉完墨鱼之后，佢即整沙司鱼啊嘛， 好浪漫嘅。 我都试过，系啊， 同边个啊？ 身体咁夹啊！ 冇办法， 唔系啊， 我哋一齐做节目系咁夹噶啦，真系 sorry。 因为呢个答案我哋真系有兴趣知啊， 有兴趣过你其他讲嘅嘢。 我觉得比暑假更开心。咁到底系边个咧？ 捉到嘢未打包都唔重要。 除咗捉墨鱼，由嗰个捉墨鱼，我谂起，哇，其实真系好耐冇试，我唔知道你出海或者即系做一啲嘅水上活动， 好耐好耐。 尤其是咧，我哋早排都有提到呢一样嘢，知唔知系咩？以前旧香港嘅时候会多啲去玩 撑艇仔， 撑艇仔 啊， 真系一个好舒服。 双星情歌啊， 我决定唔系。 又读边个？我错问到边个啦？ 共对轻舟，我在水中呀。 我确定决定。 你确定决定点啊？ 同 下边 个 喺个暑假嘅？ 同边个？拖 住佢嘅尾巴，约翻啲前度。 唔系我讲噶， 我撑你，我撑你， 我支持你， 再享受呢种人在湖中，湖在人。 人在湖中，唔系人在湖中。 在水中央，我哋阿靓。 清清的山，倒映照淡露湖上。河水泻尘散光，浮云若水，天空里自在游荡。是苍生太繁忙，今天的他竟跟我泛 罩互相，你竟仔细欣赏。轻忽若惊水中的影子也想，这光景最难忘。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张，仿似画在湖上。缘中之生命共他一对一双，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张，仿似画在湖上。缘中之生命共他一对一双，闪闪金光轻飞跃，淡淡湖上。晚风吹过水乡，斜阳又似胭脂染在面庞上，这一刻最难忘。仿似画在湖上，缘中之生永共他一对一双。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缘中之生永共他一对一双。闪闪金光轻飞跃，淡淡湖上。风吹过水乡，斜阳又似胭脂染在面庞上，这一刻最难忘。 餐靓仔呢样嘢，如果大家未试过咧，真系可以试下嘅，即系可能，但人数就唔可以太多咯。 两个人啫嘛，餐靓仔。 你带多一个细路仔都得嘅，系，不过就 咁奇怪， 系咯， 就唔系嗰种浪漫。 俾你落去咩？ 唔系， 两个人啫 嘛， 系咯。 我都唔知，好多， 但系我都唔知点样样打电话俾前度，可唔可以带个细路仔到你餐靓仔？讲我自己 到我未？ 嚟 我惊你， 我自己 嚟， 三唔三？ 三唔三 ？OK 啦， 我俾少时间你谂一谂。好啦，嗱，咁其实讲紧咧，而家咧就系呢个八月二十二号啦。咁啊，九月当然有好多朋友嚟讲咧，就系开学嘅日子啦。 系啊， 嗱，咁我觉得咧，除咗你话对于小朋友嚟讲系一个学年嘅开始之外，真系正如头先我哋所讲，系兴奋嘅，因为所有嘅嘢由头即系开始过。唔好理之前究竟你真係考成點樣，係咪啊？呢啲全部都係一個新嘅開始，大家一齊俾啲心機嚇。嗱，我覺得咧，每一年咧嚟到呢一個時候嘅話咧，我唔知道你哋兩位會唔會咁，我都會檢討一下，因為2024年剩翻三個月啫。 係啊， 係咪啊？到九月嘅時候，剩翻三個月嘅啫。 四個。 啊，四個月對唔住，係你計埋三月啊，計埋九月。嗱，點解咁樣講嘅就係話，有冇檢視一下曾經自己喺年頭嘅時候應承過要做嘅嘢？你避直， 哎呀！ 你避， 哎呀！ 嗱，呢个时候 属猪，我零零两年。 嗱，呢个时候就我同你哋算账嘅时候啦吓，仲记唔记得？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喺年头，当表哥未代表香港出战麻雀皇帝， 系我哋曾经许过一啲愿。今年要做的应承， 我哋四个是应承了表哥，在今年2024年是要实现做些什么、自己讲。 记得 我记得大约是我要继续令自己身体变得好一点。 不是， 不是咩？ 不是， 我哋记低晒。 我 记 得， 我记得，我真的不记得。 你就是要學我反而不太記得，我就是Michael 咧，就係好似話係想學一樣新嘅嘢，佢同我一樣嘅。 即 系 可能 练习一样新嘅嘢，学一样新嘅嘢，系啦，即系成日就 keep 住自己身体健康嘅，咁佢有做到嘅。咁但系个问题就在于就杨洋，你记唔记得佢系乜嘢？佢同你有关嘅。 我知派饭， 同你一齐 同你一年里面要做四件善事， 系 啦。我记得佢系应该到最后尾嘅时候，件事系落咗落我度嘅，啲善事系我帮你哋 做 咗嘅。 两件，我起码做咗两件。 但系你哋系两个一齐做啊嘛。 哦，系啊，得，咁啊冇啦， 咁冇咯，系咪？咁我就做咗帮你做咗两件善事嘅，系啦，仲有两件啦，佢未完成噶。我咧就记得我应承我表哥咧就做乜嘢咧，就学一样新嘅嘢， 系 我做到咗啦。 啊，你依家学紧啦。 冇錯啦，要講嘅就係話要學一樣新嘅嘢咧，我做到咗嘅就係咧，我學跳舞。咁啊，而家嚟講嘅話咧，我好開心，好開心，好開心。即係唔單止話除咗係我自己之外嘅話咧，我哋亦都開咗有一個跳舞群組啊，好似好熟嘅跳舞群組。跳舞群組好開心，因為咧我哋已經有恆常嘅隊友咧有七個咁多啦。我覺得仲要難得嘅咧就係你喺裡面你見到好有意義，件事嘅就係我哋橫跨性別嘅。因為有男有女。 跨性別，哇！你講到好似好巴閉啊！ 咁唔系跨性别，我哋唔系净系斋女仔或者斋男仔，我哋跨性别，我哋有男有女。 有冇颁奖啊？ 有颁奖， 你咧应该你做颁 奖唔系我啊，颁奖 系 杨洋啊， 又系杨 洋，系啊，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得佢帮我哋 book 嘅。好啦，咁跟住我哋跨性别咯，有男有女咯，我哋跨节目， 哇， 系咪有呢个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有我哋嘅风骚发汇人嘅我，仲有五台， 仲有跨级数。我作嘅， 仲有就系跨呢一个嘅，就系一个歌星，即系可能系系啦，歌星都有其中喺里面啦，同我哋一齐去跳舞啦。仲有就系我哋横跨 channel 啊， 哇， 系啊，我哋有一台嘅，有 二台 嘅，有 五 台嘅， 犀利犀利犀利， 好犀利啊！ 好犀利啊！我好羡慕你， 好兴盛啊！我哋而家咁，所以我哋每一次谂住我哋去跳舞嘅话咧，我觉得最难得嘅就系，正如你所讲，我哋试过有一次嘅就系大家一齐跳完之后咧，仲要去食饭啊！ 哇，呢啲青春。味道真係不得了， 就好似你仲係讀緊書 一班同學咁樣。 咁我哋大家就去練完舞，大家就哇啲嘢一串嚟串去啊！我想食嗰個啲咩啊？咁大家都串嚟串去，你又夾啲嘢俾我。 凍檸水係幾多杯？舉手。 跟住有一個無端端又喺度喊咁， 唔係啩？ 飲醉酒， 啲袋又劈曬地下。 總有啊，總有啊！跟住佢哋，哎呀，唔好咁啦，你 傻妹嚟嘅， 傻妹嚟嘅咁樣。跟住有啲又哈哈喺度笑咁樣，真係好開心，好開心。咁其實我覺得係能夠有一班嘅朋友，大家都志同道合，以及就係我哋追求一個嘅就係和諧同健康嘅生活。 好， 呢 個真係幾好， 冇錯。 跳舞本身有健康。 啱，我都同大家分享過嘅，就係我有一位嘅醫生同我講，佢話跳舞係非常非常非常之好嘅一項運動，因為首先聽音樂會令到你快樂，第二樣嘢就係節奏係會令到你嘅人咧係會有翻一啲嘅就係手腳協調嘅，係會利用到你當你要去跳舞嘅時候，將你嘅身體同埋個音樂一齊合埋嘅時候咧，其實就係會利用到你嘅大腦啊，同埋有好多啲嘅地方嘅，所以佢就係話係符合曬所有，令到你亦都係可以減少到嘅，就係可能係失智症嘅，因為你要記舞步，同埋你要唔好，我驚你拖垮我哋嘅跳舞群組， 我自己開一個。你又似你，哇！你冇懒巴闭， 你讲得啱。有时咧， 你又似你啊！ 你见人跳好似好合拍，自己跳硬系入唔到个拍子， 真系嬲嬲地啊！你一拒之我门外，我自己开。 我真系好开心，咁啊，真系好多谢咁多位嘅同学仔，我哋大家互相砥砺，互相支持。所以呢首歌曲亦都非常之啱嘅，叫做 September。我觉得九月对于大家嚟讲嘅话，系重新另外嘅一个非常之好嘅开始，好嘛？ 好。 不论你自己嘅梦想系乜嘢，不论你自己希望可以达成啲乜嘢嘅话，我都希望大家一齐 努力， 加油， 一定能够做到嘅，俾心机。 September 即将嚟到啦，有呢一首歌叫 September 送俾所有朋友， 送俾大家， 好嘢， 好 开 心， 我今晚 又 上堂啦， 好嘢，跳得开心啲， 好叻咩？ 唔得啊！我应承咗我自己嘅嘢，我一定会做噶。 我知啊。 系啊，我同自己讲，我一定要有一首歌曲原原本本跳晒为止。 哦，咦，喂，几好 啊！系啊， 拣首儿歌啊，够短啊。 咩儿歌啊？日闪一闪笑声。你拣俾我啊！你拣俾我。 你啱啱就 我揾我个老师帮我度下啦，点样？ 我开头唱 晒谱。 一闪一闪，我要一闪。 儿歌嘛。咁咪好咯，好快啫。 唔系啊，佢上次嗰只啊，琴晚夜咩狗仔点样叫嗰只啊？系啊， 哦，嗰只好长嘅，唔好 嘅。 好嚟， 好我你暑假咧，我其实今日咧就谂起我自己当年中三，仲系懵懂少年啊。咁你知啦 ，form three 到 form four 咧，笑咩？ 你有醒过咩？ 系 懵懂少年， 有佢而家唔系少年啊嘛， 懵懂老年 系唔同咗噶啦，系个年纪唔同 咗。开心啊！ 我冇佢讲噶，我听啫嘛，都开心嘅， 最紧要大家开心啦。咁嗰年咧，啱啱前一年咧有套戏咧《Grease》啊，好震撼啊！咁我就想，其实开始真系影响到我哋当年嗰一代嘅年轻人。我系年轻人啦， 我知。你想扮 O N J？ 唔系揸住煲茶， 因为嗰时咁梗系唔会咁 straightforward 就揸住煲茶啦。 其实嗰时咧咁好少，即系嗰啲好少白领，真系冇。咁我唯一开始即系有一样嘢想，嗰时我又做暑期工，我去酒店， 有啲钱 酒店嗰度黐玻璃纸啊， 黐玻璃纸 嗰啲窗， 哦、 窗 你识黐嘅咩？ 唉，我梗系跟人哋去啦。当我自己当住佢玻璃纸，唔该玻璃纸，玻璃 我识黐玻璃纸嘅， 请唔请人？你黐第二样， 黐咩啊？好多嘅。 喂，真系几好玩喎！黐我第一，我真系未去过酒店，嗰时咁大个人。 边间啊？边间啊？仲喺度噶？ 拆咗啦， 响、 中环，而家个长江中心嗰个栋咧，啲住字头嗰个酒店 Hilton 拆咗啦， 冇啦。 系啊，哇，好高！第一次响中环嗰阵时咧，话俾啲同学听，我喺中环反暑期工， 好似好巴闭咁 啊！真系好 反咩啊？ 贪慕虚荣， 少少， 我黐纸。负责黐线， 就等于话你自己做 I T， 其实卖莫型天线，都系叶谷同谷。 三点半翻嚟继续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康文署宣布2024巴黎奥运会内地奥运健儿代表团大会演和运动项目示范公开门票已经全部卖晒。发言人说门票今朝开始发售，市民反应踊跃，至今门票已经全部卖晒，感谢市民支持，并且提醒市民活动当日场内不设取票服务，观众必须要在8月30号或者之前到各城市售票网售票处或者设有自助售票机的地点攞飞，有关地点详情可以浏览城市售票网。发言人强调，由于售票采用实名制，所有入场人士进场需时核实个人资料，观众轮候进入有关场所的时间可能会长啲。举行有关活动的场所将会在活动前一个钟开放，表演前有前奏节目，署方建议市民提早到达。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宣布将会启动智能出行应用场景生态搭建，透过同泰国的伙伴合作推动港产绿色交通技术和应用方案到泰国，并且以 Spark 的品牌在当地开展大规模落地和试验，期望随着项目逐步开展，令到香港电动车充电解决方案在东南亚地区发挥示范作用。 港投话 ，Spark 目标系五年内建设超过1000个电动车充电设施，以完善泰国嘅电动车充电网络，亦都会探索喺其他东南亚国家嘅投资同埋合作机会。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话：，港投支持 Spark 将香港绿色科技出海，从而加快开拓海外市场，喺东南亚构建蓬勃嘅创科生态圈同埋产业链。港铁为庆祝45周年，将一列市区线现代化列车改装成第一代载客列车外观的主题列车，今日起在部分市区路线行走，直到今年年底。主题列车车头重新换上第一代载客列车的红白色设计，配以通车初期地下铁路的标志，并且引入多项第一代载客列车的元素，包括波波扶手、橙黄色的车厢天花、怀旧照明等。港铁期望营造时光隧道的效果，带乘客重回通车初期的岁月。主题列车今日下午将会在彩虹站启程，行驶到何文田站，今个星期六上午会停泊在彩虹站，并且开放给公众参观。列车将会在观塘线和港岛线等多条路线行走。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49点，升58点，总成交金额4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55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189点，跌3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18.9升1.38，友邦保险53.7升2.3，腾讯控股372.8升2，快手39.7跌3毫，美团106.2跌0.5，药明生物10.5跌8.6，京东集团104.3升0.9，石药集团5.04跌6.4，盈富基金18.03升7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4，日元145.33，瑞士法郎0.852，加元1.359，人民币7.133，英镑对美元1.309，欧元对美元1.114，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5。日经平均指数报38053点，升102点。港金报2325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503.38美元，卖出2503.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东同你睇翻出面嘅交通情况。隧道方面，红隧九龙入口近理工大学慢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坚拿道天桥多车，龙尾景隆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车龙排到去果栏。提一提你一啲封路措施啦，湾仔庄士敦道有重铺电车路轨工程，来回方向近大黄东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长度超过9米的车是禁止驶入大黄东街。而深水埗深旺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美孚方向近东京街西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去观塘，和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了，那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 10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白日梦我》， 为突破青春剧的黑板印象，创作团队深入研读原著小说，再通过描绘男女主角林宇京和沈倦的成长经历，去展现 Z 世代的恋爱观，同时探讨00后的子女与父母间的新世代关系。 国剧夜场《白日梦我》，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晨光第一节，家庭友善雇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 我哋一起听下雇员的角度啊！ 呢一样嘢其实对员工嚟讲系一个好窝心嘅举动咯。我好开心见到公司越嚟越多一啲嘅护老者嘅假期，或者一啲好关怀你屋企人嘅措施俾我哋。 密切留意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我是梁继章，最开心的事情梗是见到马小强啦。 我是马小强，最开心的事情梗是见到只小羊羊。 我是小羊羊阮仲阳，最开心梗是见到黎瑞前辈啦。 而我最开心、最开心、最开心的就是听住风骚快活人见齐我哋咁多个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下午1:00， 梁继章、李丽瑞、 马小强、阮仲阳，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翻嚟我好系列啦，咁马上讲到咧呢个油脂青年， 犀利啦， 黐玻璃， 黐玻璃，去中环翻工， 弊啊， 好嘢，周围呃人话你喺中环翻工啊嘛，点解呢啲咁嘅嘢你系唔介啊？仲要厚顏無恥喺個節目度講出嚟，嗰下我先佩服啊嘛！ 唔係我反省自己， 係 係啊， 你冇啦， 檢討啊， 冇啦， 就話俾人聽去邊啊！而家呢期 呢期冇，呢期冇話俾人聽啫嘛！ 我戒咗啦，我唔再呃小便宜啦，我真係冇啦。 好 係啦，嗰陣時翻工有錢啊，同埋咧 翻工又梗有錢， 翻工有錢好開心。同埋咧，我第一次喺中環見識到咧，啲人原來著得好靚。 係啊， 我好少去，係啊，係 另外 真係， 嗰呢個區域係另一種嚟㗎，係 啊， 我真係覺得哇，即係鄉下仔出城， 陣味唔同啊， 完全唔同。 啊、同 我咁細個已經知道啦。係 啊， 於是咧臨暑假完啦，咁啊有啲錢嗰度啦，同埋唔翻工啦，因為要準備開 學，因為有少錢又變得做有錢仔， 自己裝扮下， 我就裝扮自己 裝扮下啦，係啊。做下中環一族啦， 賺幾多錢啊？成日儲咗幾多錢啊？ 我諗哇，都賺多錢啊！ 儲咗幾多啊？ 我諗千零蚊 咩啊？ 千零蚊 咁真係好多喎， 好多啊！儲咗夠錢， 你黐咁多錢？ 係啊，我黐得好快 嘅，得起曬撲， 多黐多得啊嘛，黐多啲賺多啲。 有冇可能支波咁好景？ 好好景嗱，因为嗰阵时系好多玻璃大厦， 啊、 但系旧式嗰啲玻璃大厦咧就冇隔阳光嗰啲、 哦， 就好晒嘅。于是咧，我哋就系黐咧，就抹干净个玻璃，然后铺块纸落去，跟住咧就多余嗰啲边咧就都 戒 咗佢，其实可以好快嘅。 其实几难黐噶玻璃，因为如果你刮得唔靓嘅，佢会起泡噶。 系啊，你 铺 落去之后， 转个要掹翻出嚟， 你又要刮翻啲水泡出嚟。 对对对对， 系啊，好快噶我。 要诶，挤啲水落去噶嘛？ 系啊，啱，你真系啱。面同埋里边 都系， 你又有添，你同我争饭食， 同行嚟噶原来。 黐线， 佢黐大样， 黐纸孖宝。你黐新界，我黐香港，租埋我嘅， 一齐黐， 系啊，咁啊，剩翻啲时间，咁同阿妈讲唔做啦，阿妈都话OK 啦，咁你， 你都赚咗千几蚊，我 系 唔做啦， 系啊，唔做啦，咁 你唔俾少少钱阿妈，唔系啊，食， 好似有啊。 咁就 又買有千幾蚊啊， 買書啊成啦。咁、 啊、 於是咧約同學第二日去街，咁咧我就 女同學， 男女都有。 你可以唔夾嘅。 我買一把長梳。 点解啊？我插一半，插喺后边， 系啊系啊。咁、啊啊、我又想立俾个头，但系嗰阵时我啲头发又短啊，又薄又少。 嗯， 点搞咧？同埋我阿妈唔知点解唔俾我哋朝头早洗头。 吓、啊，朝头早唔俾你洗头， 有头风。 唔知啊，总之老人家喺度唔敢噶，系啊。咁啊，夜晚洗咯，夜晚洗完咧，我就偷我老豆啲蜡。 立咗先，跟住瞓。 系啊， 瞓个大招。 我 枕头咪好油咯。 唔系，我净系谂住咧，我侧边咧个枕头咧摆啲嘢喺度，就控制住自己唔好拎住。 系啊，唔好就系左右咁摆。 我政策唔好整扁个头。 我咪 keep 住嗰个。 我明啊，其实有啲阿太都系咁噶。 系咩？ 真噶，我同个发型师佢讲，我就系话，哇，有啲阿太佢就今日好神心，佢系嚟嗰度话，点解咁得意嘅？晏昼呢个时候咧，叫你 set 到个头咁行，佢去边啊？佢系冇，佢今晚咧就去饮，饮完之后听日仲有其他啲嘢嘅，但系佢今晚瞓觉嘅时候佢唔瞓，佢坐喺度。 哇， 咁犀利！ 坐喺度揾啲嘢顶住个头，你明唔明啊？咁跟住咧就 系 过咗今晚之后，讲佢听日个头系一模一样。 咁啊，又悭翻啲钱啦！ 好大阿太真系 阿太，佢 悭 啲钱嚟做咩咧？ 唔系啊，佢想个头一路都喺度 keep 住个型啊！ 我知啊，哇！我原来真系有资格做阿太 啊，冇错啊！啊 大家同一个 concept， 阿太 系啊，我又搵啲嘢咁摄 住 晒啦，整个钉钉，整到好辛苦， 好似超人咁噶嘛。 系啊， 有个离别勾喺前面， 有一督嘢， 我仲问我家姐借一个卷头发咁， 再卷啊嗰啲。 唔敢想象， 即系你知唔知以前有大卷有细卷啊？ 梗系知啦， 我借一个问佢借一个细卷，佢就帮我卷卷，然之后就拍翻落去嘅。以前有一种系拍落去的， 粉红色噶嘛， 系啊，当时 有啲可以加热噶嘛。 冇嗰啲，我唔知 道。有个好大个嘅盒啊，你可以插晒嗰啲，佢哋有细卷有大卷嘅，加热嘅，跟住拎出嚟嘅时候，好似好热嘅， 好似借俾我， 好似啲好热嘅菲林桶咁噶，跟住你拍开嗰只卷卷卷卷咁啊，一阵间一转就哇，就好似啲猪肠咁样弹弹弹。 可以电 系啊，系啊，我想要有个效果， 更唔更？ 点咧？好结果，我大姐，点知第二朝起身，两边啲嘢冧晒啦。即係我有零頭 啦， 係啊，一起身，哇唔掂，因為嗰條嘢咧，本來向上咧變咗向下， 本來係天線， 而家地線， 咁啊算啦，冇辦法啦，要出街啦，約咗同學咁啊，夾埋把鎖喺後邊，咁啊去啦，就把時咧，咁去到咧，唔知點解嗰陣時好興咧，掹把鎖出嚟， 係啊， 出嚟鎖， 因為 喺裏邊係 咁 啊， 係啊，係啊，於是去到，哎呀，係啊，咁個個喺度鎖啦，咁我就攞啦，咦斷咗， 因為你坐嘅時候啪一聲 斷咗， 哦，原來你嗰陣時已經開始，你個破壞王，唉。啲发财手原来好细个已经开始造就紧你，真系好难得，我觉得哦。 风格保持 系咪？好好啊， 好嘢，好嘢。 之后嘅话有太阳眼镜同埋太阳党， 都系一掂就难。 好，又知有呢首歌曲吓，咁啊，讲到暑假咧，其实暑假又好，放假好，最开心的一样嘢咧，就系当你谂到听朝咧，唔需要咧做起身，或者冇咩特别嘢系需要喺嗰个时间做，嗰系最开心。所以有一段时间咧，我同我太太咧好中意咧，突然间中意谂起去边度或者做啲咩，系即刻做。 好浪漫啊，你哋， 你都揽埋影相摆咗喺我哋个咩度 咯？我冇摆咯。哎，算啦， 咁边个摆啊？ 我真系唔知道啊，唔紧要啦， 唔紧要啦， 可能啦。 好嘅， 唔系羡慕你啊，开心等你开心，等你开心。 你有冇试过咧？譬如夜晚咧，譬如一两点定？ 冇试过，你哋咁样冇咁浪漫咁甜蜜，冇。 有冇试过夜晚？ 冇 啦，突然之间， 你点知冇试过啫？ 我揞住，我真系冇试啊！你哋系，出嚟继续。 突然间好想去。澳门或者大家好想唱 K， 大家想做一啲嘢就即刻去做，会唔会噶？你会唔会？即系夜晚，即系已经系夜深啦咁样。我嗰时系有一段时系咁嘅，忽然之间啊，不如今晚瞓唔着，不如过澳门玩下啦，咁就会过。 哇！过澳门你自己一个定系同你 老婆？同太太，同太太， 系、哦、啊， 我都唔会。 系啊，太大件事啦。你话除非揸架车出去话买个雪糕，我会。 嗯， 系啦、啊，或者带个兜个风会，但系话就千山万水要过澳门，你想做咩啊？其实。 冇噶，即系纯粹想做嗰件事咯，系试过一次，试过一次系咁样。不过有时夜晚比较去得多嘅就系呢个地方啦。嗰阵时咧，即系呢个行业就好兴盛嘅时候咧，系好难 book 房嘅，就讲紧卡拉 OK 啦。嗰阵时夜晚咧，一两个人经常 你都难 book。 咩叫我都难过？ 哇！你话我系梁咪咪咁样， 你仲犀利咧？ 唔系，我试过用你个名 book 到。我系梁咪咪， 系熟客熟客。 啊、 我要翻我嗰个房，几多嘢啊？又生果又食， 又攞个樽酒出嚟俾你， 真嘅一样 系 嘛？咁呢K咧，我觉得如果情侣嚟讲咧，其实几开心嘅，即系又嘢食啦。 但两个人我都好闷啊，唱歌 同太太 系咯，即系唱完就到你，唱完到我都要唱噶，唔系好难讲嘅啫。每个人都唔同嘅， 成班朋友即系 一班朋友好玩啲，系啊，即系轮四五个咁就到你咁样， 紧要啦。或者会有啲人会中意呢，所以 你咯， 你咯，系啊， 拣咗呢只。K 歌之王，喜欢唱 K 的朋友可以在这个暑假尾和你一班朋友去消磨一个晚上。 你 看诚意不够动人，你别皱眉，我愿意和你约定至死，我只想嬉戏畅游到下世纪，请你别嫌我将这煽情奉献给你，还能凭什么拥抱若未令你兴奋，便宜地唱出写在情歌的性感，还能凭什么要是爱不可感动人俗套的歌词煽动你恻隐，谁人又相信一世一生这肤浅对白，来吧送给你要几百万人流泪过的歌，如从未听过，誓言如幸福摩天轮，才令我因你要呼天叫地爱爱爱爱那么多，将我抛到吻河，谁是垃圾？谁不舍我难过？分一丁毫赠我，我唱出心里话时眼。怕难过，抱住我手，我只得千语万言放在你心，比渴望地老天荒更简单，未算罕有，谁人又相信一世一生这肤浅对白，来吧送给你要几百万人流泪过的歌，如从未 企嗰支黄海辣到五分钟之后到中午十二点钟。 好啦，咁由于时间关系咧，所以我哋剩翻两位参赛者，我哋一拳定生死。 好， 清真磨教叉烧 煎， 清真磨教叉烧煎。 好，播你嗰首歌。 播你嗰首啊！你输咗嘛？ 系咩？ 系啊。 哦，你讲先啊。 好啊。哦，我讲先。唔系，古仔系你个古仔，播埋你嗰只歌。 哦。 你由到尾都唔知道点玩系咪？ 唔系我。 唔紧要，我揸主意，因为我赢咗。 系好嚟 呢个第几？清楚先。好。第二。 好。 好。 好，呢个古仔系点样嘅？ 梗系暑假，梗系有啲男女嘢啦，系咪先？每年嘅暑假都系要咁 样。系啊。 不如一人讲啲，我讲短少少啊。咁就暑假結束啦，咁我就鼓起勇氣約個女仔啦。即係你唔知點解咧？你暑假如果你唔鼓起勇氣咧，就冇。 嗰 係 邊個嚟㗎？女同學定係咩啊？ 梗係女同學。 咁唔係可能鄰居咯，或者人哋個妹啊，諸如此類咯，我唔知啊。跟住點啊？唔使咁努力。 得唔住？鼓起勇氣。 繼續 打電話俾佢，約佢約佢去街啦。佢問去邊？我話去買書啊，不如。 哦， 因為 浪漫 我真係驚， 懶係好似好，我又去啲好正經嘅嘢， 係啊，係 咪你啲 出師有名 啊？買書又唔係好正經啊？ 係啊， 係啊，咁就哇好啊， 即係唔會有啲 V 運運嘢， 係啊， 鬼鬼買唔係 V 運運， 同埋因為 鬼買嘢 健康啲啦， 係啊， 你即係佢同佢阿媽講 去書局 正經啲， 你衰得去邊啊？ 好似唔似約會啊嘛， 係啊，咁啊去啦，好嘢，好開心啦，又整到靚靚咁樣去， 你啊， 係啊， 又裝著高頭。 唔係，我 嗰次著咩衫啊？ 嗰次 你冇理由唔記得嘅。 嗰次嗱，牛仔褲同埋一對新波鞋。 係 波鞋咧，就係去 牛仔褲 textbook 牛仔褲。 係三間波鞋，以前好興，好興嘅。唔係，因為每年暑假我都有做咩 暑期工係咪？ 有啲積蓄係 啊， 係 啊， 跟住加埋啲錢， 我冇 將佢嚟裝身，跟住喺度呃人。 咦喂，佢咧，因為我同佢同班 form 嘅，我唔係同班，咁就啲書咁大家可以參考下嘛，然後約定準備考會考啦，嗰年大家又交換下啲 notes 睇啊嘛，係咪好健康咧？ 嗯， 係啊，咁去到咯喎， 排面係啊， 排底唔知， 我哋俾張書單我啊，即係大家一齊 嚇，哦，一齊去買， 佢俾咗我， 係 俾咗我，咁啊諗住行啦，點知有個去到旺角， 撞到有個男同學， 一手搶咗我張書單。佢話：我幫你睇啊，買咩書啊？咁佢個女仔咧，其實就唔想嘅，即係唔想去書局買。咁嗰個搶咗喎，佢話：你幫我攞翻啦咁樣。我唔敢啊。 邊個搶咗書單啊？ 係嗰啲買二手書嗰啲人啊，一手就搶咗佢啊！ 你咁窩囊？ 係啊！ 有冇用錯詞語啊？ 冇。 好窩囊啊！ 冇啊！ 窩囊。 我好驚啊！ 呢 真係好驚，我唔識。因為旺角嗰啲咧，跟住有幾個 兇神惡煞咁樣， 係啊，著住短 褲，係 啊，短褲 啊， 係啊，點啊？睇咩書啊？買咩書啊？咁就一手搶咗嚟。佢話：你快幫我攞翻個書單得唔得？ 梗係啦，人哋話曬都同你出嚟噶嘛。 同埋人哋女仔噶嘛，梗 係 男 嘅 要，梗係靠個男仔噶。 咁我好忐忑，點算咧？我走埋後巷嗰度，跟住嗰個話：買咩書啊？攞嚟。我话我可唔可以唔帮衬你啊？咁得啦，有咩想我照执俾你，跟住已经大声嗌啦。 你真系咩人遇到啲咩人？ 佢已经开始大声嗌啦。 读紧啲名啦，啲书 系啦，妈，零几年版本开始执紧 啦。哇，好恐怖啊！有咁猖狂嘅咩？ 系啊，旺角啊，有啲后巷啊，嗰啲佢哋拖住几个箱 出嚟摆档。你又系衰啊！你唔好带嗰啲女同学去个后巷嘛。 我系喺出边噶。佢搶咗，我冇帶佢嘅。你講嘢清楚啲， 對唔住。 係最後， 我諗多咗， 我出絕招。 點啊？ 我攞十蚊， 同佢換翻張書單。 係啊， 都好啊，你咪攞翻。 唔係你至少你擺平件事。 唔係，我俾十蚊佢攞咗，要咩書？扣翻十蚊。 係 啊，於是我話是但啦，我淨係要一本。 哦，就俾翻張書單你啦。 即叫解決件事， 我有幫襯你，係啦。 其實嗰張十蚊咧，我冇諗過係幫佢買書嘅。 係諗住揾人做咩㗎？ 解決件事咯， 吉魚蛋， 熟翻個單咯。 佢唔係賣魚蛋㗎。 鱼蛋，我去搵啲鱼蛋成买啦，激死人啊！你咧？到你 冇时间， 唔紧要，你 讲 埋 首歌啦， 唔播啦， 唔播讲 啦，都唔播啦， 不过十二点就唔播啦， 唔播啦， 系啊 系 啊，你 讲 埋 你 故事啊，讲埋你个浪漫故事啊， 唔讲啊， 点解嘅？ 你嗰个浪漫啲，因为我输俾你，我即金牌下风，系咪？ 跟住佢冇再接我电话， 我都会 好嬲啊！ 去买支大地喉糖，有冇鱼蛋食？ 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番，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相逼，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累。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系最快乐嘅。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收快活人。 听个风骚范围啦，星期四我哋一会就寻找爱啲故事嘅。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今日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微至和缓嘅西南风。未来数天都系好天噶，天晴，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个礼拜初时间咧就有阳光，亦都有骤雨嘅。 寻找爱的故事，细水长流。故事讲述 Helen 冯海欣。姚生姚太已经结咗婚成六十几年嘅啦。虽然姚生已经八十四岁，而姚太亦都已经八十岁，不过佢哋嘅爱情似乎系冇一个限期，仍然好保鲜，好年轻。我系一个医生。两年前，当姚生将坐喺轮椅上边嘅姚太推嚟医院度做检查嘅时候，我系第一次见到呢一对年老嘅夫妇。边个话后生仔女拍拖先至会令人羡慕噶？姚生姚太呢对老夫妇每一次嚟到医院嘅时候，都令好多医生同埋姑娘都用艳羡嘅目光望住佢哋。佢哋成日都对住对方眯眯嘴咁笑，日日都似初恋咁噶。姚生姚太冇生小朋友，虽然姚生要独立咁照顾姚太，但系我睇得出佢对于照顾得姚太体贴入微而感到非常自豪。而姚太呢，佢面上边好似成日都写住大满足咁，因为姚生实在照顾得佢太好啦，又可以令佢完全依赖佢。姚太患嘅系骨关节炎。佢年纪越大，情况就会越严重，所以佢需要定期咁翻嚟医院度做治疗。经过几个月嘅治疗，佢虽然有啲好转，不过依然需要定时翻嚟做检查。姚生虽然都好健康，后生嘅时候仲系运动健将，不过始终都已经八十四岁啦，仲要长年累月咁贴身照顾姚太，佢嘅样子的确系有啲攰。姚生姚太是住新界的，虽然是很吃力，使的钱又多，不过姚生每一次都坚持要带姚太长途跋涉地回来港岛这里复诊，因为他说他觉得我们这间医院是最好的。几个月前姚太回来复诊，病情又变得不稳定了，不过我可以看得出他们对大家的爱和尊重。姚生会保持冷静，姚太就会通过望住姚生对眼去解读佢丈夫嘅爱。佢听完报告之后，佢哋完全唔需要讲任何嘢去表达自己，因为原来真爱系唔需要讲嘢噶。姚太本来约咗上个月翻嚟复诊嘅， 他们每一次都一定准时来的。为什么今次过了钟都没有来呢？我于是就打给姚生。我当时的心已经怕会听到这个消息。姚生说原来姚太几日前突然高血压，姚生 call 白车送了他入院，跟着姚太就因为高血压的并发症走了。当姚生讲这个噩耗给我听的时候，他把声不停地震，他完全崩溃了。识了他两年几，从来都没见过他这样，我都不知道怎么开解他。他电话里面不停地喊，是完全失控地喊。我是第一次听到他声音里面有失败和痛苦。因为昨天之前的他永远都变得很勇敢，一种为姚太打气的勇敢。他告诉我，他的屋和他的心都变得很空虚。在这个月里面，他完全吃不到东西，完全睡不到觉。姚太不再在他身边，当他提到姚太的时候，他说真的很爱他，很希望下一世可以跟他再做夫妻。虽然我是做医生的，经常都经历生离死别，不过听到姚生这个电话对我都很大冲击。其实我自己上年都没了妈妈，爸爸在这一年都经历同样的阶段。姚生的这个电话令到我反思，人面对这么大的损失的时候，真的要之前储备了很多很多的爱，才可以懂得怎样继续乐观正面地生活下去。留在这里的一定要明白，在远方的他一定会想他爱的人继续坚强开心地生活下去。 寻找爱的故事。爱的承诺，有句说话叫同病相怜，是真的。如果大家身体都不舒服，或者患了比较严重的病，是会对大家一种好想互相扶持支持的感觉的。这个故事关于两个小妹妹扭扭和柔柔，她们一对病友住在一个重症病房已经年纪了。扭扭患了先天性的心脏病，柔柔就是一个白血病患者，两个人的遭遇相似，所以感情非常之好，经常会将自己最喜欢的东西和对方分享，同埋见到对方的父母有时呢都好像当自己父母那样，将自己的故事讲给他听，因为他说好像多了一对爸爸妈妈锡自己一样。柔柔比扭扭大三岁，所以经常用姐姐的身份去照顾扭扭。扭扭这个小妹妹有些任性，同埋呢好唔抵得痛嘅，经常要打针啊、食药，或者当佢身体唔舒服嘅时候，佢会叫啊、失控啊、喊啦、唔服从啦、唔接受嗰个护士嘅训导啦、唔做佢叫佢做嘅嘢啦，甚至有时拒绝治疗添。呢个时候，大姐姐柔柔就会企喺佢身边，捉住佢嘅手，鼓励佢、安慰佢，唔好咁啦，唔好咁啦。一个大姐姐都经常讲一啲名人勇敢嘅故事俾佢听，同埋同佢约定，嗱，妹妹啊，我哋一齐病好之后咧，就喺海边嗰度执贝壳，知唔知啊？嗱，你咁乖乖地食药先。柔柔嘅鼓励令到呢个被病魔折磨得好辛苦嘅扭扭都开心翻，坚强咗。虽然系咁，但呢个大姐姐柔柔自己嘅状况咧，其实就越嚟越差啦。化疗令佢经常成晚痛到瞓唔到觉。扭扭呢个妹妹虽然年纪细，都知道姐姐好辛苦啊，好担心佢。见到佢嘅情况越嚟越差，越嚟越严重啊，佢真系好唔想姐姐有事。好多晚佢都发梦，梦见姐姐将病床空咗，唔见咗人。吓，唔通？但系姐姐柔柔而家连起身嘅力都冇啦。成日瞓喺床上边，不过虽然系咁，佢都会经常吩咐阿妹妹：你要配合医生嘅治疗啊，知唔知啊？今日柔柔嘅气色好翻啲，面有翻啲血色啦。行到小妹妹床边，同佢倾偈。佢以为姐姐啊，你系咪就嚟好翻啦？我见到你今日好精神啊！点知道姐姐同佢讲：唔系啊，妹妹。我昨天听到医生和我爸爸妈妈讲的嘢，他们说找不到适合我的骨髓，我身体就来支撑不下去了，我怕就来很快要离开你。 这夜难静穿，独看天涯星，每夜繁星不见，夜长照耀，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月星闪照，每夜常在，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盲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黑漫长夜，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常在。 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下漫长夜，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下漫长夜，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下漫长夜。 寻找爱的故事，爱的承诺。这对感情好好的病友，本来以为大家可以一起去执贝壳，怎知道大姐姐有一天跟她说，我昨天听到医生和爸爸妈妈聊天，找不到适合我的骨髓，我怕我陪不到你去海边执贝壳了。妹妹啊，我心脏是没问题的，等我真的走了之后，我将个心脏给了你啊，咁我哋就喺埋一齐咯。不过我听讲做咗移植手术咧，你仲要按时打针食药，咁你个身体先会好好地咁样恢复健康噶。你要应承我听医生话，知唔知啊？小妹妹喺度喊住，我唔要，我唔要你个心啊！我要你啊！我要你喺我身边啊！悠悠摸摸佢头话：傻瓜，我心脏俾咗你，你代替我好好地咁生活落去，咪仲好？如果你不要我的心脏，那就连我最后的希望都没有了。就在这个病房里面，两个人勾住手指，含住眼泪，应承会用另一个方式一起活下去。一个月之后，大姐姐悠悠离开了这个人世。冷冷做了心脏的移植手术之后，虽然手术很成功，但仍有很多的排斥的现象要克服的。有时佢会好痛，有时会昏迷，食好多嘅药，接受好多嘅治疗。但系而家佢同之前唔同咯，佢唔会嘈，佢唔会发脾气，佢唔会拒绝护士帮佢做嘅嘢，医生叫佢做乜佢都做。佢对住由有以前瞓过张病床话：姐姐，我要听话，我要继续活落去。半年之后，佢终于出院。出院第一件事，知唔知佢去边啊？佢就喺海边嗰度执贝壳，呢一块我嘅，姐姐呢一块你嘅，呢一块我嘅，呢一块你嘅，佢执两份嘅贝壳，因为佢知道由而家开始，佢嘅生活唔系净系为自己，仲系喺个身体里边嗰个跳动嘅心，大姐姐捐俾佢嘅心，好好活着先可以多谢佢。 有了你。顿觉增加风趣，我每日每天都想见你，那句风雨雨，那句怕行泪，见少一秒都空虚。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并着翅在飞，轻松自如，同吸清新。游来又游去，湖海多美，抛开人生的顾虑，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 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康文署宣布，2024巴黎奥运会内地奥运健儿代表团大汇演同埋运动项目示范公开门票已经全部卖晒。发言人话，门票今朝开始发售，市民反应踊跃，至今门票已经全部卖晒。提醒市民，活动当日场内不设取票服务，观众必须要喺8月30日之前到各城市售票网售票处或者设有自助售票机的地点攞飞，有关地点详情可以浏览城市售票网。发言人强调，由于售票采用实名制，所有入场人士入场需时核实个人资料，观众轮候入有关场所的时间可能会较长。举行有关活动的场所将会在活动前一个钟开放，表演前有前奏节目，署方建议市民提早到达。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宣布，将会启动智能出行应用场景生态搭建，透过同泰国的伙伴合作，推动港产绿色交通技术和应用方案到泰国，并且以 Spark 的品牌在当地开展大规模落地和试验，期望随着项目逐步开展，令香港电动车充电解决方案在东南亚地区发挥示范作用。港投话 ，Spark 目标系5年内建设超过1000个电动车充电设施，以完善泰国嘅电动车充电网络，亦都会探索喺其他东南亚国家嘅投资同合作机会。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话，港投支持 Spark 将香港绿色科技出海，从而加快开拓海外市场，喺东南亚构建蓬勃嘅创科生态圈同埋产业链。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原本计划对福岛第一核电站二号机组反应堆内核燃料残渣进行第一次试行取出，但是由于取出装置安装错误，朝早开始的准备工作已经暂停，未确定几时恢复作业。东电在记者会说，设备装置的安装顺序出现错误，目前并没有确认到对周边和外部造成影响。福岛第一核电站1至3号机组里面一共有几百吨核燃料残渣，目前仍然有极强的放射性。取出核燃料残渣的开始时间最初计划在2021年内，因为技术问题，施工计划已经多次推迟。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强烈地震，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全部6个机组中的1至3号机组堆芯融化，形成核燃料残渣。点样取出核燃料残渣，被认为是福岛核电站报废的最大挑战。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山羊姐姐， 叫我山羊姐姐。 我惊忘记我今日讲乜嘢。 你今日讲乜嘢？你惊忘记就攞人个名做题目。 山羊姐姐， 旧时好似翻学嘅啫嘛。你诶读书嗰阵时，特别我做兽医咧，好多啲长篇嘅名咁样，就有一大字一句字咁样，你就揾啲容易记啲嘅。 哦，就帮自己记住佢。所以你叫人哋山羊姐姐。点啊，山羊哥哥，今日咪讲山羊啊？ 系今日讲山羊，你估唔到点解咧？因为最我而家喺公司即系有 你养山羊， 唔系啊，医紧嘅山羊 啊。好得意啊！系山羊自己嚟睇你啊？ 个人定系公司定团体呢个位？ 系个人加公司啦，可以话。 哦， 咁啊养啊吓，系我带咗阿女去个朋友嘅。有個農場喺好似十八塊，或者十八片，或者甚至喺元朗啦。 係 十八鄉， 十八鄉係十八鄉。 係啦，咁樣就佢哋有個場，咁樣就係養山羊有。 咁佢點樣嚟你度啊？ 佢去佢嗰度， 系我去佢嗰度。 哦，你 咁样就贵 啊！其实本身就正常佢运作系即系慈善嘅，咁样就佢就帮俾嗰啲学校去 参观， 去参观啊， 系睇下啲羊仔，或者喂下佢食嘢，系咪咁啊？ 系啦系啦，咁样就咁样，因为佢有啲咁样变咗有啲山羊。咁啲山羊其实佢本身嗰个农场就唔系专做山羊嘅，你听过元朗有？幾百隻羊周圍走，即係有時喺新聞嘅。 唔係元朗啊，係喺上水一帶係啦，梧桐河嗰邊啊。嗰邊係啊， 有人養。 因為我試過有一次我行山嗰時候，我落到去嗰時候咧，見到一大堆人喺度咧圍觀啊，佢哋喺嗰度食嘢啊，好得意㗎， 食草 啊，山羊仔， 係啊，好 friendly 㗎 ，friendly 㗎，係 啊，咁樣就佢就去咁啊，佢依個地方就佢借啲山羊。咁咧就佢自己都有養廿幾三十隻咁樣啦，咁就係攞嚟 私人嘅， 係啦，佢就攞嚟食草嘅， 咁攞嚟食草， 基本上佢會借俾農嘅即係嗰啲 除 草， 非常好， 係喎係喎，呢個方法幾 好， 好 聰明啊， 係啦，食食曬嗰啲地下啲，即係其實即係佢乜嘢嘅，其實好得意嘅，原來山羊咧，嗰日我講話其實。佢唔係食草㗎。 哦， 嚇！佢本來食咩啊？ 係啦，佢 食雞髀。 山羊個人都話係即好似話乜嘢都食㗎啦嚇。 唔 係 咩？ 即係出名係咩都食嘅。其實咧，依個係誤導嘅。其實佢哋唔係，佢哋其實幾挑剔嘅。 即係揀飲擇食嘅，佢哋都係。 原來咧，佢嘅口唇咧係好敏感嘅，即係等於我哋條脷咁樣啦。佢如果嘢咧，即係譬如你草咧跌咗落，即係離開咗，唔係生嘅 即刻唔食 喺地下咧，多过几个钟头咧，佢就唔会食噶。 即系唔食新鲜嘢咯，唔系净系食新鲜嘢噶嘛。 系啦，同埋如果你好似养啱啦，如果你好似养羊咁养佢咧，就其实就会因为佢哋本身系食树叶啊，即系高处嘅嘢嘅，即系你高嘅野草咁 OK 啦。不过喺地下咧，嗰啲短短嗰啲草啦，好似羊咁，佢哋会好多病噶，因为佢会接触自己啲 便 便啊、啲虫啊、啲成咧，就会制造好多寄生虫，就嗰啲就冇咁。健康噶嘛，所以因为咁，我哋去嗰度咁样有咁有一大堆山羊喺一部分嘅农场又清紧草啦，咁就去到佢个屋企嗰度咁啊饮杯茶咁样，咁就原来佢有一只有零零舍舍一只妈咪喺度嘅，仲喂紧一 B B 奶，咁佢本身话哦，另外一只 B B 佢过咗身啦，出世，咁我话点解？咁我就见到。佢個奶奶咧，一邊咧係腫到咧三倍，另外一邊嘅，咁樣就即嘢都老嘅，咁樣就即係呢啲山羊佢哋唔係 keep 嚟攞嚟賣肉或者乜嘢啦，係真係攞嚟做半寵物咁樣嘅。咁咧就我哋原來佢哋面對好多困難嘅，做香港原來咧養山羊係冇需要牌嘅。 唔需要 系啦，即系唔系雞有其他嘢，全部要排啦。豬多過一隻嘅，原來豬可以養一隻嘅。不過如果即係養多過一隻就唔得嘅。咁樣就不過咧，山羊冇排冇剩嘅。不過咧，原來冇排冇剩有個陷阱嘅。因為咧，佢就變咗唔係一個農業動物嚟噶啦。所以你去想係啦，你去屠房就冇人採你嘅。 你去驗嘢啊，或者揾人嚟幫手啊，冇人幫你嘅，因為佢就即係射博俾你個，咁就變咗佢唔通帶去睇醫生咩？咁去睇貓狗醫生就變咗，我哋其實譬如入藥咧，可能啲藥係一樣，有部分一樣啦，不過咧就變咗我哋平時入藥係好細量噶嘛，喺農業咧其實點樣 keep 個 cost down 就可以大量買翻嚟嘅，所以咧就變咗呢只嘢咧冇佢就我見到佢開即係自己唔知喺邊度揾啲藥咧。就係喺即係好明顯 就喺藥物名冊之外， 同埋大陸包裝，似係 legit 嘅 source， 係 feel 喺唔知邊度買翻嚟咁樣去試醫啦。所以咧，原來即係喺 有個困難係啊， 係啦，佢哋 雖然唔使牌， 係啦，去醫療嗰度係有困難嘅，因為有咁多隻又貴啦，所以變咗咧，就我哋嗰日就要，我就即刻要。相像腦筋去點樣學識點樣醫生樣啦，因為好多年噶啦，咁就download 咗本書，咁樣就睇跑咗，而家就半專家啦嚇，咁樣就攞啲奶樣本 send 咗 local lab， 有啲 lab 唔做嘅，佢話哇山羊唔知道，咁不過有一個好嘅，咁樣就 send 咗去，咁樣種咗啲菌，咁樣而家開緊抗生素，叫熱敷個奶奶，咁樣就同埋加埋嘗試 beat 嗰啲藥，都即係日日都 beat 清嗰啲窿咁樣咯，咁希望會好啦。 有冇好轉啊？ 未知。啱啱開始，不過咧最慘係咩呢？就原來係農夫知識嘅一個問題添嘅。呢只羊咧，佢係可憐人哋唔要俾佢嘅，因為有呢個問題。不過咧，原來佢唔知咧咁樣做係好危險嘅，佢可以傳染呢個病俾曬成竇嘅。 係喎，係喎。 係啊，所以香港同埋佢，你問心嗰句，佢有冇打預防針？因為山羊要打破傷風啊，有啲預防針咁樣嘅。咁啊，佢哋有冇啲咁嘅知識去做呢啲嘢冇？所以我希望可以幫到依啲人啊！不過佢啲山羊真係十分之得意嘅，真係。係啊，佢每年都係咯，有好多間即係中學、小學同佢 register。 多 Terry 啊，如果你咁樣講嘅話咧，即係如果養佢哋係雖然唔需要攞牌，但個問題係會唔會都會驚佢哋會咁樣過度繁殖啊？ 佢哋繁殖率唔係好高嘅， 哦， 山羊 即係唔知啲貓仔 少過貓狗嘅，佢哋一年咧大約同香港嘅標準嘅出生率係差唔多似啦，佢 咁少 係 2.2 嘅，最好即係有一人就少過 2.2 啦，2.2 就冇問題啦，不就佢 2.2 嘅咋，所以變咗一隻羊係生 2.2 隻一年，所以唔係好多嘅，咁樣就香港呢羊就好在佢個農場唔係養因為有山羊分三種噶嘛， 我唔知道 有啲係有其實好多品種嘅，不過就三大類啦。一種一啲品種就係羊毛嘅，一啲品種係奶，一種品種肉嘅。香港呢係大致上肉嘅，係啦，咁樣就 即係養嚟嘅用途係乜嘢？ 係啦，係啦，係啦，所以好，因為如果係奶嗰啲咧就。變咗頭先個病好大件事㗎啦， 哦係㗎，係 因為佢會人傳染啊嘛，佢必然呢只必嗰只咁樣就如果唔小心咧，呢啲污染咗嗰個機械啊或者佢嘅手啊，咁好容易傳染俾下一手咯，所以就好在唔係啦。 知道，好喂，今日多謝你嚇，講咗好多關於山羊嘅知識俾我哋聽，好嗎？我哋下次再同你傾過，多謝曬，多謝 Eric， 拜 拜， 多謝 Eric， 拜拜。 好啦，快樂晏晝一點鐘，風騷快雲送俾你就係呢個即刻劇，我哋聽日星期五再見大家， 拜拜，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哇！落大雨啊，水浸街啊！ 地强啊，明知落大雨，我仲企喺度做乜嘢咧？帮手收衫啦，你 傻猪猪 Sarah 姑妈，当我嗌落大雨水浸街之前。我已经向千钧一发之间，以迅雷不及掩耳嘅身手，即刻第一时间收晒啲衫，仲第一时间接好，放埋入你柜桶啦。 肥强，你果然就掌握先机，快人一步啊！ 梗系啦，所以天有不测之风云，我跟 Sarah 姑妈咁耐，我已经学识咗好天斩埋落雨柴啦。 叻仔啊！呢啲日子香港随时都会有机会打大风落大雨噶，你识得未雨绸缪，你一定大把前途啊！ 唉，有前途又点啊？冇希望啊！ 肥强咩事咁颓啊？ 系问我老细咯，佢嘅心情就好似呢轮嘅天气咁，时晴时雨，变幻莫测，我好难捉摸啊！ 香港夏天的天气呢，瞬息万变，即使有现代科技的协助观测和预报，骤来的强风暴雨很多时的确令人措手不及，尤其是经常在户外工作的工友感受更深。虽然强风暴雨是正常的天文现象，但他们的威力和破坏力的确不容忽视的。不单止影响工作，甚至导致意外发生，造成人命伤亡。 咪系咯，有时横风横雨真系好牙烟噶，所以咧，雇主应该要尽早为雇员制定应对嘅强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嘅应变安排，并且要预早作出相应嘅预防措施以策安全啊！咁啲打工仔就唔使咁彷徨啦。 系啊，强风暴雨可以突如其来噶。雇主要咩预筹谋，制定对策，响强风暴雨嚟之前咧，做好工作场地准备及制定相关嘅应变措施，方为上策。 系啊，如果喺强风有可能吹到工作地点内嘅工作台、吊臂、树木等物件，或者会吹起松散嘅物件，令场地内甚至场外嘅人受伤。强风亦都有可能吹到啲吊船嘅强力摆动而撞击外墙。而暴雨亦都有可能令地面湿滑，增加滑倒嘅机会，造成水浸、山泥倾泻等噶。 系啊，我有个有钱老板朋友财主 A 啊，佢话佢身为承建商，都会喺平日为工作场地做好准备噶，预防出现 Oscar 你头先所提及有可能发生嘅危险情况。而佢又话，棚架呢啲咁样嘅临时建构物啊，要制定检测计划，佢会喺恶劣天气情况，如台风或者系强烈季候风等吹袭之前，预先会确保棚架嘅结构强度以及系稳固。 Sarah 姑妈，这个财主 A 城建商朋友呢，这样做是未够的，他还要在合理及切实可行的范围内采取所需的预防措施，其中包括呢安排合资格的人在恶劣天气状况及任何对棚架工程会有坏影响的天气情况，例如强风或台风发生前，对竹棚架进行彻底检查，并作出所需的改善或加固。另外，合资格的人亦应确保竹棚架的保护膜以降低及绑扎或拆除，并且移除竹棚架上存放的物料。 除此之外，棚架在经历相当可能会影响棚架的强度或者稳固性，或者令任何部分移位的天气情况之后，例如豪雨、暴雨之后，亦需要由合资格的人检查棚架，确保没有损坏和衰坏的，并且要确定棚架是否安全、稳固及可不可以被工人停留在棚架之上，抑或需要修理，以防止棚架部分或全部倾覆或者倒塌，而危及在附近工作的工人的。 是啊，我个有钱承建商老板朋友财主 A 呢还说，经过检查而发现的瑕疵应该要立即作出改善，棚架需要由合资格的人进行检查，并在表格5作出报告，指明棚架的位置和大小，其中包括述明该棚架处于安全操作状态才可以使用该棚架的。 哇，西罗姑妈，你个财主 A 朋友做嘢咁小心谨慎，唔怪得生意越做越大啦。我啊都有个有钱朋友雇主 B 啊，佢又系啊为咗预防恶劣天气遇到嘅工作危险咧，佢又系吩咐啲员工定期清理嗰啲渠道，确保畅通同埋冇淤塞啊。而响地库、基建设施房等有水浸风险嘅地方咧，会加设合适嘅抽水装置添啊。 呢点相当重要噶，因为遇上暴雨，有机会令低洼地区地库造成严重水浸，后果相当严重噶，唔单止造成财物损失，仲有机会造成人命伤亡。另外，亦要确保工作地点嘅地面有足够嘅防滑功能，例如响户外地面铺设防滑物料，以减低落雨时因地面湿滑而滑倒嘅机会啊。 系 Sarah 姑妈，你介绍你嗰啲雇主朋友俾我识啦，等我可以了解我老细啲脾性，唔使啊成日踩到嗰条尾咁啊。 好意啫，肥强，你学嗰啲雇主咁样制定应付恶劣天气嘅应变措施咯。 即系点啊？ 嗱，听住啦，先辨认同分析强风暴雨下工作嘅危害，评估有关风险，例如调运工作就唔应该响呢种情况下开工。另外，在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制定应变计划，包括有关天气资讯的发放、交通安排、安全疏散路径、 安全集合点啦，撤离前应执行的措施啦，急救同埋支援安排及复工安排等等啦。 雇主 D 仲话，一定要确保工作场所内备有执行应变计划所需要嘅设备同埋工具，例如大厦内嘅防滑地毡啦、干地机、货柜场内要用绑好货柜嘅索带等等。其数量必须足够而处于良好的使用状态，重要预早制定指引并且提供训练，等员工熟知恶劣天气来临的时候懂得如何执行应变计划。 最重要是如果要雇员在强风暴雨下必须进行特别的职务，就应该向他们提供通讯设备和执行应变计划时所需的装备，例如安全帽、连帽带、反光衣、安全水靴等的。喂，肥强，这些装备帮不帮到你啊？ 应该帮到手，不过呢，我老细呢行踪飘忽，来无踪去无影，我都不知道他几时出现，真的好烦啊。 听你这么说我真的好烦的，预测天气还易过预测你老细的心情啊。 吓，真的？ 是啊，随着科技的进步，香港天文台发布的本港天气资讯亦变得多样化，市民可以透过智能手机应用程式我的天文台轻易掌握所有的即时天气资讯。 咁我明白啦，有咗我的天文台嘅手机应用程式，咁户外工作朋友呢就可以利用呢啲即时天气资讯规划工作，适当及时咁为现场快将出现嘅天气现象作出相应嘅部署。 咁有办法啦，我个 IT 朋友 ITY 叫佢帮你写个我的老细手机应用程式，你咪可以全方位、全天候咁样应付你个恶劣老细咯。 哇，正啊，唔该晒你啊！ 咪开心住，我另外嘅 I T 朋友 I T Amy 啊，啱啱推出咗我的懒惰员工手机应用程式，唔知系咪专门对付你呢一啲人嘅咧？肥强 啊，我的天啊！ 物为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我系邓思朗。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也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说相恋得心都变蠢，情侣不必解释，只要信，闭着眼睛认同。听，谁叫手机震动使你惊恐？谁同床异梦太久，看见你会面红，而结果只得这一种。是时候清醒，延迟惊醒，延长心中的死刑。如果对我仁慈无法心领，你为何还未睡？我为何肯假装睡去？最恨被同情，难道你走不出去，又怎么不敢去追？你为何还未累？快别盘算哪个可取？过去感情无声中已粉碎。谁行不开？麻烦想一想将来，除非对爱有任何期待，下场便更改。你为何还未睡？ 但却我怎么不允许。还受罪，我为何不清醒面对？你若是难挨，原有的舍得失去，又怎么不敢进取？愉快需要争取，别离谁做得不对？人情难却，快跟他跑。大家都有生趣。